我们看看记录的三种模型之间有什么样的差别呢？关系模型与网中模型以及层次模型的不同地方在于，关系模型不使用指针和链接，而通过记录所包含的值把数据联系起来。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使关系模型具有规范的数学基础，而且集合理论又给了关系模型以巨大的理论支持。这一点我们会在第三章介绍关系模型的时候会有深刻的理解。